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北方昆曲剧院青年演员魏春荣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今天晚上他为大家献上的第一个剧目是和他的老搭档优秀的丑角演员马宝旺合作演出的水浒记活捉。 Oh, 桃林这窗月，罗绮自相牵。半夜三更，门外是哪一个啊？ 是奴家。 奴家，奴家必定是位 女客。 我张三郎真是遭了桃花运了，半夜三更，还有什么奴家来寻我？待我开他进来，待我开他进哪来？好大一阵鬼风啊！奴家，奴家，奴家，方才明明有我奴家在这里敲门，门开了，怎么又不见了？哎呀，不，不要是来了一个鬼吧？我还是回房睡觉去吧。待我关好了门，回房睡觉去吧。爷，方才在外面倒是宣他不中，他倒念不吃了你进来了。请问小娘子，你是谁家宅眷？何时叫我因何营业至此，请到其相三郎。哼，你莫不是阎婆 you 小娘子呀，我看啊，我看，哎呀，小娘子，我看啊，不要生气，我看，你慢些走，慢些走啊，慢些走，慢些走，慢些走，慢些走。 你说的口渴，是干，总要弄杯茶来吃吃才好。 Thank you.

Thank you.

月儿在。